俄罗斯塔斯社、中国的新华社、辽宁日报、香港凤凰卫视、新华网、环球网和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研究委员会、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和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的网站近日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对于朝鲜人民军航空及防空军4月22日泰川养猪场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上述新闻媒体登载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